三只蝴蝶。花园里有三只蝴蝶，一只蝴蝶是红的，一只蝴蝶是黄的，一只蝴蝶是白的。它们天天在花园里一块游玩，一块跳舞，非常快乐。有一天，他们正在草地上捉迷藏，突然下起大雨来。他们一起飞到红花那里，齐声向红花请求说：红花姐姐，红花姐姐，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，大雨把我们淋得发抖了，让我们飞到你的叶下避避雨吧。红花说：红蝴蝶的颜色像我，请进来。黄蝴蝶、白蝴蝶，请飞开。三只蝴蝶齐声说：我们三个好朋友，相亲相爱不分手，要来一块儿来，要走一块儿走。雨下得更大了，三只蝴蝶一起飞到黄花那里，齐声向黄花请求说：黄花姐姐，黄花姐姐，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，大雨把我们淋得发抖了，让我们飞到你的叶下避避雨吧。黄花说：黄蝴蝶的颜色像我，请进来。红蝴蝶、白蝴蝶，请飞开。三只蝴蝶齐声说：我们三个好朋友，相亲相爱不分开，要来一块儿来，要走一块儿走。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白花那里，齐声向白花请求说：白花姐姐，白花姐姐，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，大雨把我们淋得发抖了，让我们飞到你的叶下避避雨吧。白花说：白蝴蝶的颜色像我，请进来。红蝴蝶、黄蝴蝶，快飞开。三只蝴蝶一起摇摇头说：我们三个好朋友，相亲相爱不分手，要来一块儿来，要走一块儿走。三只蝴蝶在大雨里飞来飞去，找不着避雨的地方，真是着急呀。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朋友。这时候，太阳公公从云缝里看见了，连忙把天空的黑云赶走，叫雨别下了。天晴了，太阳公公发出热的光，把三只蝴蝶的翅膀晒干了。三只蝴蝶迎着太阳，一块儿在花园里快乐地跳舞、游戏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